锵锵三人行，吴思远先生来了，您来了，提高我们级别啊！太平绅士啊，这是。哎，但是绅士每天晚上说都看我们节目才入睡。 对，那个你们节目的确是很好。 很好的安眠药。 不是，你们虽然是一个闲聊节目，但是内容很丰富， 所以丰富的内容今天啊您得给我们提供提供，因为他的经历太丰富了，这香港电影的老大哥了，电影协会的都会长，而且还是上海政协常委，常在上海政协放炮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啊您这个聊的可多了。今天来我就问吴老师，我说你想你自己有什么想聊的，他说我就想聊聊现在这个明星啊挣钱太多了吧。哎，这话我们爱听，您给我们讲讲。 因为中国大家知道啊，这几年的变化，很多人说富起来，那么我做电影呢，我感觉到这些明星富起来是不得了的。你现在别看那些一线明星啊，还他们装模作样啊，其实啊每个人都腰缠万贯。 万贯吗？万贯是他们司机吧， 就是可能上亿啊。 我的天哪， 十几亿啊，有可能 这么多， 我不是乱讲的，这个大家都没有感觉到。 您是这么多年过来的，像当年什么徐克啊、许鞍华啊、成龙啊，这都当年都是吴老师跟他们共同经历过。你觉得那个时候明星赚钱和今天的这个大明星赚钱 差得太远了？以前的明星啊，我们说国内的话啊，他拿一个月薪再拍一部戏再拿一点津贴就很高兴了。那香港的明星呢，因为市场小嘛，最多也是几十万啊，一两百万是不得了。但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讲，那些一线的明星是两千万一部戏。 两千万啊，不是喊出来的， 不是喊的， 是真的 啊。那么如果跟你有点交情啊，像我们这种拍拍肩膀啊什么的，然后给你打个九折吧，已经了不起了，那也要1500-600万。那么那些女明星吧，有一点知名度的，500-600万闭着眼睛叫的， 我的， 所以你说他们不是腰缠万贯吗？ 哎，可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也听到你像原来冯小刚导演就经常说嘛，说国内就还没有一个真的有像好莱坞那样的就明星票房号召力，因为这部片子是你演的，大家就去进电影院，他认为还没有这样的明星，但是就已经拿到了这么高额的钱了。 主要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现在大陆那个整个电影市场是非常蓬勃。第二呢，人少，来来去去那几位，现在这些导演呢是懒惰的不得了。他拿到一个项目，就说啊，找谁啊？就那几个了。 对， 数来数去那些。 对了，就是不动脑筋，不想哎，我用两个大明星，但是我找一个新人来播一下，好吧？都不干，就是一个累积，对。 而且这投资还要保险，这吴老师原来也说过嘛，说一个明星还不够，必须是三个明星排着队， 对， 这个电影感觉就比较有保障。 对，现在都是这种心态，所以新人就冒不出来。另外一个，他们腰缠万贯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是在发达，你拿一个女明星来讲啊，她除了赚个几百万啊一部电影以外，从头到脚都可以收钱， 广告 洗发水一个广告 啊， 最起码我跟你讲现在的行情啊，400-500万，两年只给你两年，好了下来，化妆品不包括洗头水的 啊， 化妆品又几百万，还有沐浴露、洗澡的又分开的，现在经理人很会分了，好了再加上手表、眼镜、衣服。鞋子，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，不得了，他单拿那个广告费一年就是好几千万的。 我的天哪，是不是该抓他们去毙了呀？ 这是老百姓喜欢才 对。对， 这个是没办法。 这个明星也在诉委屈，就是说呢，你说你们光说我挣钱多，但也不，我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啊。他老板要是不觉得我值这么多钱，他又怎么会给我这么多钱呢？ 是不是？最值钱的还是男明星，男明星的收入比女明星高。 对，男明星一线的 啊 是非常高， 就同样级别的男明星高于女明星。 对，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？好像好莱坞也是这样。 很奇怪啊，这个电影好像男的一般来讲都是单纲啊。 对， 啊，如果一部电影没有一个很有名的男明星的话呢，好像那个没有什么气势，除非你是全部讲女的。最近不是要拍那个杨门女将嘛，那真的全部是女的了啊。但是那个男明星呢，我现在觉得最气就是这些明星赚了大钱呢还觉得很委屈，那我就觉得很不对了。 嗯， 啊，第一，哎，狗仔队怎么老跟踪我？ 没错， 那你没有这个价值，狗仔队才不会跟你，是吧？我说你想想看，你去捡一个彩，人家赶三年都赚不到你这个一刀啊！ 一刀， 这个一刀呢，少之几十万，多之几百万。你那么容易赚的钱，你又要啊，我要有私隐啊，我要有自由啊，空间呢，啊？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你全拿了嘛，对吧？ 这玩意儿啊，就是占多大便宜吃多大亏。 你的意思就是做内裤广告屁股的样子人家就得看。 对啊， 哎，没错没错啊。 是啊， 你这个还真是，你像这个老虎伍兹啊，好比说他要不赚这么多钱，哎，咱就说纯粹就是打高尔夫，你不代言这么多，那么我觉得其实道德压力没那么大。你赚了这个钱，实际你发现没有，商业逼着你做一个，甭管是伪君子也好还是一个什么也好，我给你这么多钱，我的这些个消费者他们期待是个好父亲好丈夫，你不是，可是你拿那钱你说得过去吗？ 都怪那广告啊，你知道老虎伍兹怎么说的？他说他为什么做这样啊，就是那广告不好，他最有名的广告就 just do it just do it 可惜他 不就是想做就做吗？ 对对对， 就是嘟的有点多而且呢你这要打高尔夫啊，您可能也打。 我有看 我还听到一个怪论，我就见一个打高尔夫打得很好的，他说我的业余啊，一个老板嘛，他说我水平基本上能赶上专业，他说我们知道他当时就预言，后来我发现他这个预言应验了，他说这个老虎伍兹啊，他以后就不行了，因为什么呢，他说这个老虎伍兹啊是个爆发型的，爆发型的那种选手，后来啊不是说他有什么西方人把这事儿就当成病，就说是什么 sex addiction 就是性瘾，对性成瘾，他就去治嘛，那老板就说他一治肯定不行了，果然一上球场脖子疼了，最后半截退出了。 你的意思就是不该治不该治就球就打得好Just do it Just do it 但咱不说这个，咱就是说这吴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啊，好比说我下次发现啊，不光是男明星，在中国男导演也有票房号召力，张艺谋啊，冯小刚啊，什么这几个大个的，我记得当年呢，他就，所以说咱们电影界的老大哥，我就觉得他有点忧患，他就说这个，我记得当年你说过一句话，就说这个黄金甲，他说看到可能90%是负面的这个评论，可是为什么他票房能卖到2.9亿，他说这是值得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。那么今天比如说我再说，好像这个三枪拍案惊奇，我没看我不知道好坏，但是我也是看到很多的 负面评论， 负面的恶评，但是他卖的比2.19亿更高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 我想是现在内地呢就是很崇尚就是大片，这是跟这个一般人的心理啊，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好像我不看这个戏呢就亏了，没有话题了，即使不好我也要去看， 对， 回来有的讲，晚上吃饭可以 取一个资格可以骂， 所以现在在内地啊，这个电影那个虚的东西很多，就那个制片人怎么样把那个片子营造成一部大片， 没错， 这个内容呢反而忽略了这个， 而且这个啊，我觉得他有一点呢，他这关心电影界的这个后劲嘛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因为如果人人都叫着嗓子这么叫卖的话，这三个大明星才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话，或者说是名导明星凑一起那样的，张伟平那样的宣传攻势，大家才会进电影院看一看的话，那么无形中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没有这个叫 posy 啊，就没有这个阵势的那些个，比如说年轻人的电影或者一些小规模的电影，你知道吗，不管你怎么宣传呐，人的神经强度已经到这儿了，不会引起注意了，所以他现在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绑架了整个公共的注意力，就大家的注意力现在已经习惯于这个胃口掉得这么高，我现在也是发现你要是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你这电影可能你是开电影院的对吗，恐怕电影院那几个厅都不会排吧， 对，现在就是多厅电影院有个后遗症， 原来呢就是一个电影院一个厅嘛，香港大陆都市嘛，一个厅大概要两三千人，那么现在改成每个电影院五六个厅七八个厅十几个厅，那么就是说大片越大票房越高，那个经理说哎这部大片我有十个厅我排八个厅给他，那肯定票房高嘛。 对， 好了，那些一般的中等的规规矩矩或者小的制作的人就没有空间了。以前在香港我们签约就是一个周期一个礼拜，我签那条院线，因为每个都是一个厅的嘛，一个礼拜，那么一开始可能不太好，因为他好不好都要做一个礼拜，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，哎呀口碑出来了，到了礼拜一不掉还维持一点，那又可以熬第二个礼拜，那么很多电影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让他就成名，好几部戏都是这样的，这个徐克那个倩女幽魂也是，好多戏了，就是让口碑慢慢传出去，那现在呢没有这个空间了，第一天一不好那个经理啊、哦，昨天排了六场明天变成两场，两场怎么会做 很快有些、 后天呢做一场 看不到了， 就连机会你都没有。我怎么听着这大片像国企小片像民企呢？现在是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有什么问题？ 大片呢现在跟大陆的某些那个房产高价的地产一样，就是大家都骂他，还然后越骂越火，他的后面几个因素呢，我就想请教，就是说你说的演员这高收入，但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，导演要依靠这些演员来赚钱，那投资方呢，投资方有没有多少责任呢？而且投资方跟比方说院线系统在这里面它的利益分配又是怎么样？据说中国的院线分的比较多，是不是啊？ 没有，我介绍给大家啊，每一张票子电影票啊，5%要扣掉，就是给电影基金，然后呢3.3%的营业税，就是8.3%的钱呢拿掉了，所以政府口口声声说支持电影啊工业，其实这些都应该免掉，香港就没有娱乐税的，每一张票都不抽钱的，那么现在第二呢，基本上电影院呢跟院线呢是分一人一半，就说90%几呢砍一半，就大概40%多一点， 就是一半归电影院，一半归电影制作方， 对， 是吧？ 那么那个院线拿到这个钱呢，它中间又要扣几个百分点，来交给发行公司，那么发行公司呢要抽那个发行费。所以去到那个制作方呢大概是30%多一点点，所以大家别看哦这个戏过亿啦，很了不起，可能他亏本了，他一亿以后啊他分到3000万，这个戏他拍了3500万他要亏500万， 哎呦 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不知道， 但是我看过他们的讨论，好像两面都抱怨，好像院线部门抱怨经营辛苦，可是制作方就抱怨，好像说中国的这个50%一半一半是跟香港跟海外有点不同，是吧？海外一般院线跟制作方的分配是怎么样的？ 基本上都一样， 也是， 但是海外没有电影基金啊，没有什么税、 但他们好像有个时间的变化，是开始阶段是多还是少啊？然后随着时间它会有变化，对不对？ 像在香港的话呢，是50-50， 开始， 然后第二周呢，电影院还要多一点第三周呢电影院更多一点 是这样， 因为他跟你拖嘛，跟你慢慢做嘛， 那么既然是说他这个投资差不多院线占着一半，那么院线对于整个片的制作，包括现在有很多是院线的这个只有院线的人在投资，他们对于这些大片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？从剧本、导演、演员，这个影响大不大？ 其实大陆的院线概念跟制作是两码事。现在全中国有36条院线，很多太多了。 他们不参与， 您也算一条？ 没有，我那是我那个 UME 呢，参与不同的院线， 还有17条， 我有十几家店。那么这些院线呢，是叫千人一面， 这条院线演什么电影，那条院线演什么电影，没什么分别。所以我说我们中国那个电影改革是半吊子。 我跟你说，就现在中国的整个精神文化现象都是千人一面，这不光是什么院线了，包括这个电影。老实讲，其实你讲的这个问题，我就觉得说，挣这么多的钱，泡沫吹得这么大，哎，我不想追究这背后，我就从一个观众角度讲，我认为当不起啊，就是说你的品质当不起你这么高的这个一个泡沫。你很简单嘛，我还不是说什么艺术片，就好像咱就说这个变形金刚，对吧，好莱坞的变形金刚这种什么电影，阿凡达他也没有什么明星啊，可是就是你刚才讲的这导演这个自信心，靠着这个电影本身的这个东西征服观众， 对 吧。那咱们现在就像一个啊走捷径的抢钱游戏，就是说这玩意儿怎么着能拉大旗做虎皮，把一笔钱就像个投资游戏一样嘛。 对， 我感觉到的是电影这个本身里边的东西让我觉得你当不住了。 有些呢是全世界的，因为电影是一个娱乐哈，这个娱乐工业的共通点，比方说这些院线现在设备很好，所以现在拍电影一定要搞得声光色全，你有小众文艺片啊，你这个慢慢嚼乎啊，你忽悠不到电影院，因为人家觉得在家里看碟就可以了，你非得搞得机器呢，这个全世界都有。有些呢是中国特有的情况，刚才讲的有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以前的导演是很多梯队的，香港你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像许鞍华这样的导演兢兢业业不断在拍， 彭浩翔啊是吧， 对不对，兢兢业业不断在拍有文学追求的电影，也有一定的商业性，但它也不叫大片。可大陆现在两极分化到什么，要么你就是大明星大制作十家九家都放，要么呢就到欧洲去领奖，拍出来就专给领奖的，得了奖回来就很神气，得不到奖就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两极之间是不是该容纳一些让心境，比方说你现在是电影学院学导演的，你将来除了这两条路之外，你总还有第三条路应该让人家走吧。 对不对，现在那个空间比较少。另外呢，我好多年前就想，我说专门成立一条叫艺术电影院线， 对，这个我们以前 但是给否决掉了。我曾经提过，我说就是在最起码现在三四大城市里面有一间专门演欧洲电影，电影不一定是好莱坞嘛，好莱坞是它主流， 对， 但是要给观众多一点选择，专门演欧洲电影，那有一部分喜欢电影的是什么，一定会去捧场，给他原版大字幕，那非常精彩。但这个 你知道，就是他就说呀，我记得崔健接受采访就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挺精彩。他就是说啊，咱们老拿观众说事，包括有些导演也是说，你看票房嘛，你看观众嘛，我为什么卖这么高票房？可是有一样啊，就是说这个，他就说崔健就讲啊，说今天中国观众的这个整个审美已经完全被商业和营销控制了。而什么叫营销呢？就是把黄土卖成黄金呐。这说得好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最近呢，这个熬了几个通宵，看了一个他们最近说的电视剧，叫《斯巴达克斯》，是个电视剧，但是当然外国那电视剧比咱电影还牛呢。你看我看这个之后，当然有些人可能不爱看，觉得这个血腥啊什么的，但是啊我看得津津有味儿，而且我看这个我就感觉到啊，就拍到这个精微之处啊，人家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差距，这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。你比方说啊，为什么我看着没那么血腥呢，他们一般都说血腥啊，就是当他这个鲜血呀、这个血淋淋的东西啊给你弄得漫画化之后，甚至说一个剪接，比如说拿刀割一个决斗士的脖子，哎呀我这心就抽紧了，我觉得要出现那个，对，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个剪接长一点短一点完了之后，你就直接见一个伤口哗血出来，你并不那么样的恐被吓到，你知道吗。而且我还注意到呢，你看什么叫精微之处呢，在外国的这些大片啊，他还注意在里面传递一些先进的文明的这个观念和信息，这个是经过研究的。比如说他在这里面啊，正面的这个描写同性恋的这种性爱行为，一方面跟古罗马的历史事实也符合，另一方面呢又传递，你就觉得他有点有意识，包括呢有一个决斗士的妻子啊被人强奸了怀孕了，最后呢这个决斗士还是 原谅自己，也不叫原谅了，就还爱自己的妻子。因为我总觉得他有一种传递一些观念，就是说对于女人的所谓失贞呐、啊，咱们过去那些老棺材瓤子的一些处女情节啊，也是应该放弃，又不为历史真实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又巧妙的在里边传递这种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咱们需要学的地方还很远。 这个外国电影很多时候呢，它除了娱乐性很丰富以外，它有一种信息来传递。 哎。 那天我们在讨论阿凡达的时候，我说阿凡达是很好，大家现在啊、哦、阿凡达阿凡达，我说阿凡达的本质在中国我们就不能通过。 为什么？ 我们人民解放军怎么会到外星球去去杀外星人呢、啊、不可能的。 美国的保守力量就说他污蔑美军嘛，你想一想，假如这个军队是我们的军队的话，很多人就会提建议，说污蔑嘛，对不对？ 所以他们西方的电影呢，就是所有的电影人他有一种叫自我批判， 嗯， 说我们对我们国家这种不好的事情，对我们人类不好的批判，这种批判性在我们中国电影里面就几乎没有。 哎呦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 我非常赞成他刚才讲的艺术院线的设想，我想这个迟早要出现。 嗯， 它最少有两个好处，一个好处就是说满足观众多元化的要求，因为现在观众被逼得没办法，要么大片，要么就是得奖片，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以看看外国？另外一个，对于我们自己的电影工作者有个出路。人家都是在大学边上，我们至少在大学边上吧。而且我想实际上能不能这样，就有的地产商啊，你给他这块地皮发展条约签名啊，你在这里得办一个不盈利的电影院， 咱们 对不对？ 这是吴会长应该干的事儿、 啊、电影院啊，我现在就有